Hello，欢迎大家真的来到这一场读书会。然后虽然大家都把镜头关起来，我就看到名字，总比看到一堆 iPhone 跟 iPad 跟那个小米手机好了。不过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把那个镜头就是打开，就是因为很久都没有看到你们，所以我就看到小兔，超可爱的小兔，很开心看到你们。嗯哼，好，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本就是。鱼与熊掌两者兼得，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Sam 的小朋友也来了，就看到大家，我先来看一下大家，大家都非常可爱。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场的读书会呢，是中文版跟英文版的内容会并行，所以我们会先以中文的内容先念过一次，因为有些人现在手上可能还没有书，或者是他还想知道说这是什么。然后的时候，那我们先会把中文的版本念一次，所以你现在手头还没有书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就耳朵来听。那另外的话，我们会分享一下英文的内容。那英文的内容，我们就由那 Gloria，我没看到她在哪里，要不要讲一下话？ Hello，我是 Gloria。 对，然后就由她来帮我们念英文的版内容。那有一次，那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一直就是看着这一本中文翻译跟英文翻译，真的觉得能量有点差距了。对，然后有一些翻的真的觉得怪怪的。那这个也是我为什么想要开这一堂读书会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一本书的内容，会跟其他的书有一点不一样，是它真的完全会带你去到一个属于量子层面的地方，然后直接告诉你怎么样去。这边讲说怎样去制造你的蛋糕，就是它的英文版本是 having your cake，可是我觉得重点不是在 cake，是你的，就是如何你可以去创造一个你自己的人生，跟你如何用这些工具去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蛋糕。对，那中文版本完全看不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那个我们 Glory 一直他说看到中文的翻译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而且它的英文里面除了 having your cake，它还有一个 and eating it too。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有很多很多很多蛋糕，创造了很多蛋糕，然后就把蛋糕彩叠家里。但是有多少人有蛋糕是真的懂得完全享受到它，享受到能极致的纵欲、高潮、享乐？那这也是我从他这个书名上看到以后，让我非常非常整个身体非常非常有感觉的。所以 that's why 是 having your cake and eating it too，不只是拥有它，怎么样又能够彻彻底底的去享受那每一口在你嘴巴里面的感觉？ 然后它的内容，如果大家有稍微翻阅了一下，看一下，就算看前几篇也好，其实他讲说很多蛋糕都是那种重看不重用，但是现在要给你的是如何重看而且又重用，就是好看又好吃的一个人生。很多人就看着那个他看起来他好像他的生活非常富丽堂皇或者非常的开心的状态，但是他内心总是有一块是干涸的，是缺乏的。那如何我们运用这个工具？如何我们去改变一些真的从你真正一些所谓的能量层面，然后去让你的人生跟你的所有生命是非常充满的状态？那我很喜欢他讲他的英文的上面，其实他英文等一下我们封面那个 Gloria 可以讲，他英文有一个是如何过一个所谓高潮的生活。那高潮，我们在基础课程里面会讲，高潮这个东西是如何是那种能量，什么能量创造你人生，还有跟你身体一起创造那个能量。所以这个，当你可以跟你的身体一起创造的时候，那才会得到所谓真正高潮的状态，而不是只是意识层面在那边，飘忽的，但是一点都不落地。所以这个会是一本很落地，而且让你真正去享受到你到底活着的状态是什么。那 对， 你 所以 那个东西，真的只是做体表吗？还是你由内而外完全充满愉悦而且高潮的状态？对，这是我觉得这本书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原因在这里啊。Dorian 要说什么？ 所以在这个书的英文的封面最上面，其实有一句话，他说它是一本给享乐主义者的指南，让你可以。活出你的富裕，你的颓靡， 以及完完全全享受高潮的人生。而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社会或文化中，其实对这个高潮这两个字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定义或是评价的。但是在这本书，因为它是从能量跟量子，它是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如果你只是全身细胞从你身体开始都有一种震动，一种最单纯的兴奋，好像你听到这整个能量，你的身体就会好像一直不停在 vibration 的震动的一个感觉。而要怎么样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指南，这就是他在在我觉得在书上英文这里也是很棒的一个地方。那我以前是其实对享乐主义、颓废、富裕，其实都是有点没有办法，甚至抗拒这些字。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的能量很棒，是它好像一个一个钥匙，把你对所有这几个字的评价、屏障彻彻底底打开，然后跟自己的身体只是在震动层面完完全全的在一起。 嗯，以前就是在通常大部分就讲到那些什么上流社会啊，那些富贵啊，那些东西，好像那种贵族般的生活，那些都是属于那种皇宫式的生活，就是远在天边，只能看不能得到的状态。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以你现在的你，你也可以去达到那样的状态，而且是真的是实相会完全的改变，呈现出那你想要那个未来，而不是只是口头说说，或只是我们只是看能只能看着韩剧，看着那些电影里面那些奢华的生活，而不是让那些东西真的来到你的生活生命当中。嗯，那我觉得 SS 的工具它真的是可以把所谓我们所渴望的那个未来，不是一个虚像，而是成为一个实像，然后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那这也是这一本书一直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啊。嗯，那因为它的中文我自己看的真的是觉得还有时候觉得有点吐血，但是就想说既然那看了英文的之后，它又给了很多很多很棒的内容，那我想说与其这样，就不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本很棒的一本书。嗯， 是好的。 那一样，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在读书会的内容，那读书会的形式基本上我们会以念书为主。那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引发出你一些提问或者想要知道的，那也很欢迎你们真的去把它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那写在聊天室里面，我们可能中间就是会找时间来回答你们。那每一个你们提问也会协助共同我们这一群参与者每一个人去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嗯，那我们一直强调没有愚蠢的提问，但是只有提问人，就是不提问人愚蠢。所以有任何你想提的，不管那是什么，不管有没有关于这堂课、这本书，或者此时此刻你现在正有的一个问题卡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把它提出来。那这也是我也想要跟大家一起，为什么我给了一个所谓的读书会有一个救生回娘家价的这价格，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学过基础课。那这一本书，如果你学过基础课来阅读的话，你会更发现它里面真谛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也会很希望说，啊，那所有上过基础课的人，你真的就一起来读这本书。那在过程当中所有提问，就希望你可以把它提出来，因为 你已经上完基础课，你其实基本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的基础在运行你的生活当中。那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还会遇到一些跟这个生活中有一些所谓格格不入，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突破它的那个点。那我也希望借由这个读书会，就是让你们真的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连续七周的时间可以一起真的把我们的生活所谓基础上那些理论化的东西落实到生活当中。那我也在这七周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在我们群组里面，就是每天你有什么问题出来，你就是把它写进来，那我们就可能会统一在读书会的时间或者平常的时候就回复给你。因为我希望把这一整套的东西是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让这个所谓奢靡这些高潮般的生活真的是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嗯哼，那这也是希望我给你们的一个这堂课一个价值所在了，就我可以陪你们七周，那看看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可能性出现。嗯哼，好， 所以我们开始前可能就是可以稍微除一下，让大家可以深入到这个书的能量。OK， 所以所有我们对于享乐主义颓靡的 富裕的性高潮的思想感受情绪评判投射拒绝分离催比的小的更多倍是否愿意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Yes Right, rock with the bad people, all night shows, boys and beyond 所有不允许你去完全拥有你的蛋糕并且享受它的一切催比的小的更多倍你是否愿意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Yes Right, rock with the bad people, all night shows, boys and beyond 那让所有你对这本书所有期待评判还有所有的投射那你是否愿意摧毁不再创造 Yes Run run good bad pop Pornatious voice and beyond 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对于针对一些能量做一些除障动作那如果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过 SS 的人那我们会很常使用到一个工具叫除障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连串的英文那你想要知道更详细有关于那一串除障句的英文是怎么使用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在群组里面发一个那个 Dan 他在 YouTube 上面有解释的很清楚的一段影片那你可以去看那一段因为我现在就讲一次那个除障语句 的内容是 Run run go and bad point pork all night shows boys and beyond 那光这一个除障语句它就可以消除很多所谓一些能量上的一些东西哦。那我们可能会很大量而且在课本里面也会一直使用到这个除障语句所以这个是给还没有接触过 ACES 的大家对然后跟你们说明会有这个东西的存在这样子所以不要说听到这什么东西、啊、这样很害怕逃走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 SS 独一无二的工具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嗯哼好那在那个之前有没有人就是还是一样开放给大家有没有人想要提问一下这堂课程或者是对这堂课有什么任何好奇的地方有任何问题你们就可以举手发问或者解除你们静音可以来回答一下那我们开放一个名额有没有人要回答通常你要在这个时候都会非常的安静所以你知道吗在第一堂课我们就是可以安安静这样在下一堂课开始就要开始因为有很多人我太认识了就会开始 Q 人家来那个所以要让你们大家专心一点好吧有没有好啦那我们就先进入那个中文的内容里面嗯哼杰伦突然现身你有要来讲一下吗这本书啊没有好好好好 OK 好那一样我们第一章的部分因为第一章我们刚刚两个有讨论看了一下它内容比较像是这个作者他在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他的生活一切的开始是什么然后跟他接触到 ACES 的内容那这个部分我会就是中文部分还是会念过一次那英文的部分就是由 Gloria 来看一下哪边比较需要用英文的部分或者是中英文的它的那个语义落差真的有点太大的话它也会补充做解释那比较正式的课程我们由第二章开始嗯哼好那就先来到第九页的地方前面那个致谢就是给他所有人生 做出贡献那所有人嗯哼 OK 那这个部分我要跳过吗跳过啊 嗯 嗯哎、欸、可是好了我念一下好了因为尊重一下这本书因为刚才那个提问之后觉得还是不要跳过好了所以他写这本书的致谢就是此书仅限给为我的人生做出贡献的所有人那献给我了不起的孩子们你们是我要求的礼物是我为自己选择更多的礼物那献给我的家人和朋友以及那些引领着我让我能够继续选择的人们那生命中能够有你们相伴我既心怀感激又是如此的幸运感谢一路走来所遇到的人们那感谢你们出现让我更加了解自己我向我的朋友佩特拉亨提和丽莲坎宁安致最深的感激你们感悟到我选择创造此书的能量并且给了我书名和副标题的灵感我还要感谢 ACES Consciousness 的创办人 Gary Douglas 感谢他为了协助这个美丽的星球的改变而带来的礼物他的觉知和慷慨的精神为我的人生和生活带来巨大的贡献他不断地为我展现还有什么可能性我深表感激如果没有这位无与伦比的人没有他的觉知和贡献也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戴恩希尔博士衷心感谢你给予的极大关怀你总是向我敞开尤其是我遇到困境的时候你是成为自己改变世界知行合一的榜样、嗯、哼所以这本书他一刚开始就感谢 这, 一 感谢 SS 还有感谢这一群人们。那来到 SS 其实你会一直不断涌现所谓感恩的能量。那以我自己，我真的很感谢就是你们现场，你们现在每一个参与这个课程的你们，然后也感谢你们曾经就是跟我相遇的那一些，然后一直一直对我有贡献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很感动啊，谢谢你们。就是每一次在引导 S 的课程也好，或者在我们大家谈论意识的过程当中，那常常就会遇到很多很多你们那些滋养我、贡献我的能量，不管是每一个，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互相的滋养跟贡献，所以非常谢谢你们。好，那这里是一份邀请函，在你面前有一个裱花精致、烘焙得恰到好处、只托一丝不苟的纸杯蛋糕。当你垂涎欲滴的时候，你有没有揣摩过其中的可能性呢？你的人生完全和这个纸杯蛋糕一样吗？美味、柔软、滋润的蛋糕，一层刺激你味蕾的肠霜，每一口都是一种完全被颓靡包裹的体验。这是对自己莫大的滋养和关爱吗？或者你的人生是干瘪又城府不堪的蛋糕呢？这个藏在让人难以置信的纸托里的蛋糕，好像在保护自己不受到任何伤害，让人胃口尽失。假如这是一个你人生和生活的隐喻，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你会选择哪一个情境？你把什么创造了为你的生活？你准备好拥有自己的蛋糕，并且享受这一份美味了吗？你准备好呈现真正的自己了吗？是不是该把自己看作华美、美味和湿润的你，尽显巧克力熔岩蛋糕那份绵延醇厚的甘美芬芳呢？你是否愿意移除保护的外壳，完全呈现不设防的自己？你是在用防备在加强谎言吗？为了你和他人看到如此美味蛋糕的你，为了你和他人能享受到蛋糕的甘美，你必须先把纸壳去掉。不论这个盒子、这个壳子多么的华丽，多么具有装饰性，要么你就仅仅满足于看纸盒，对吗？这样你就满足了吗？你的人生仅仅能够拥有就是这个装饰纸盒的纸、装饰蛋糕的纸盒子，你觉得这就够了吗？假如真正有价值的是纸壳子包裹的部分，是你不顾别人怎么看到你，而真正做自己，那将会是如何呢？你有没有意识到，人们需要大概四秒钟的时间来形成对你第一印象的评判？他们到底在评判什么呢？他们能看到真正的你吗？还是他们只看到你的保护壳，也就是蛋糕壳呢？一直以来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教会了我们如此这般看待他人，对吗？假如我们再也不需要去证明我们的价值，假如我们再也不需要取悦其他人，那将会如何呢？假如剥离这壳、这层外壳并且遗弃它，并没有你想象的可怕，那又会怎么样呢？假如与众不同又未尝不可，那又会是怎么样？假如你再也不必摧残自己，以便适应于这个根本对你没有用的世界，那将又是如何？你正在使用什么是让自己无法拥有属于你的蛋糕，无法享受其甘美之味？第一页念得非常老卡，不好意思。 Gloria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有后面有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能量。 So, is it time to see you as the gorgeous, delicious, and moist you with the depth of luxurious chocolate malt cake? Will you be willing to remove the protective case and to have total vulnerability? For this is where your strength lies.For you and others to see, eat, and enjoy the cake, you first must remove the case, regardless of how decorative and pretty it is. Or are you only willing to see the cake case and think that's all there is? Is it enough for you? Are you happy being convinced that decorated paper case is all that there's to you and your life? What if the real deal is what is inside that paper case?You being you, regardless of what anyone else think about you. Are you aware that it takes approximately 4 seconds for people to form an opinion or judge of you from your first meeting? What are they really judging? Can they really see you or only your cake case? Is this all what we have been taught to look at? What if we never again had to prove our worth or even to impress others? What if unwrapping you and discarding the case isn't that terrifying? What if it is totally okay to be different? What if you never had to destroy you again trying to fit into a world that doesn't work for you? What are you using to keep yourself from having your cake and eating it too?我觉得这些提问其实都让我很感动，就当我在看的时候， 我刚刚在念的时候也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刚才在念这一段过程的时候，就发现，因为这几天就自己啦，因为你知道，在进入每一堂课的时候，或者要开始一个所谓的，因为这个也算一种线上课程，然后你就会开始接收这堂课想要带给你的很多的能量。然后我 这几天呢，我就收到一个能量，觉得很妙，就是突然变得很脆弱，就是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动不动就在那边哭，然后我想说，或者是看到一些很感动的语句，看到一些很美妙的瞬间，然后你眼泪就是会，就是真的是微微的震动，然后跟一直不断的会 很想落泪，跟去就是很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那刚才看那个，看我在念那个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最近是这样。然后我今天早上才跟一群朋友在讲说，我也莫名的昨天晚上，然后我就跑去翻了我第一本的那个第一次2016年我第一次上基础课的内容，然后一翻开就翻开了一页。那我现在可以把它念给大家听，就是那一页的那个章节现在已经删除了，已经很久没有，但是那一页章节叫脆弱。对，就是当你愿意接收任何事情或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而且不对它抱持任何观点，那么你就是处在一种完全接收的状态，你会呈现完全的脆弱。那脆弱的意思就像是一个敞开的伤口一样，它不会让任何事情留下疤痕，那你也不去排斥任何事情。当你愿意像一个敞开伤口那样子，那么你所接收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异常的强烈，你没有办法，你也难以拒绝任何东西。所以你此时在脆弱状态的你所接收的会比任何时候接收到的能量大过1000倍。如果你可以完全容许自己脆弱的样子，那么没有人能够掌控你以及操控你，因为你没有固定的观点，那他们也找不到可以操控你的据点。那所有你认为自己永远不允许自己可以处在脆弱状态，那以便你一直做受害者，这所有一切你是否愿意摧毁而不再创造 ？Yes. Run, go back, poison, beyond. 所以我看完这段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很像是这边讲，如果我们常常他说四秒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对另外一个人形成所有的评判。那我们在那四秒瞬间，我们可以接受到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但如果你现在可以愿意把自己呈现那个完全脆弱，你根本不需要接受任，就是你的接受是无限的时候，那即使这些评判能量也不会影响到你。所以我们总是会有一个所谓的屏障，或者是这边讲的蛋糕壳，而让我们去阻隔，或者觉得好像是一种自我保护层，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把自己塑形起来，成为那个样子。 对，然后在这个英文里面，其实有一段话呢，也是非常感动，我就可以强调。他说：“你愿意完完全全的移出你保护的外壳，而完全敞开你的脆弱吗？而这个地方就是你最伟大力量的地方。为了让别人可以看见你，为了你可以真正的去吃以及享受这块蛋糕，你必须要去移除这个壳，不管它是多么的被装饰过的，不管它是有多么多的雕饰，你移开了这层壳， 就能够找到真的内在最有力量的那个地方。 嗯哼，哇，这样可以比较更好。 所以如果你的脆弱其实才是你真的最强大的地方呢，你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你的强大是什么呢？ 嗯哼， 对，所以 现在所带出来这一切， 对， 所 有所带出来的一切，对 ，right, wrong, good, bad, poor, privileged, just boys 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很长很多的时候，就是一直被教导要呈现一个所谓强者的状态，要坚强，然后不能哭等等等，这个全部都是。但是事实上，那个也是切断了，还有把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做，以为那是一种保护，事实上那是一种屏障，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呈现所谓接受的状态啊。嗯。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好，那一样有任何提问都可以在上面提出来。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有人说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嗯，对，就会是一个，当你开始真的愿意向这个世界敞开的时候，然后愿意让这个跟这个世界是完全不设防的时候，你就可以接收所有来自于世界，那所有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真的是，我觉得之前有人跟我讲说，这世界所有能量，如果以把它形容成味道，就像我们讲味道，真的有所谓评判的味道，然后有感恩的味道，然后有讨厌的味道，有觉得很坏、很恶心的味道，全部都是。那也因为有这些很特别的味道们，然后才会形成这个所谓好吃的蛋糕，你知道吗？蛋糕里面不会只有一种东西。嗯哼，嗯，好，那我们就接下来 第一章， 进入第一章的部分。 Where it all began。 嗯哼，一切的起点，在我人生中一些小片段，我对什么是拥有自己的蛋糕，尽享甘美之味，有一些头绪，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却并非如此。我一直试图的在矫正我的人生，使它符合这个实相的标准，适应于其他人所选择的一切，也就是藏匿自己的与众不同，从而能跟他人一模一样。在我22岁的时候，一切开始改变。那时候的我真正意识到，还有很多触手可及的选择，我只需要做不同的选择而已。我不再满足于那些有头绪的小片段。是时候该敲碎我成长过程中所依附的模具了，但这并没有让别人更喜欢我。我第一次发现，身边的人并不想要我做不同的选择，也不希望我与众不同。这一刻，只为自己，只为了好玩，绝不告诉任何人的概念闪现在我人生当中。我很少跟别人谈论我的选择，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评判，会扰乱我的选择，所以对生活中的真正品味，热想生活的体验变得活灵活现。我从来不知道这是真实存在的，于是我开始寻找会让我快乐的事情，也开始去做让我快乐的事情，享受高品质的香槟，享受美食，佩戴美轮美奂的珠宝都让我好开心，穿材质美好的衣服尽情的享受，尽情的欢笑，直到我准备好结交一些酷炫的朋友，在雨中漫步，在风景宜人的水池旁细品果汁兰姆酒。如果我说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那我一定在撒谎。这是一种丰富的体验，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还有让你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可以很坦诚地说，我对这一切深表感激，我感恩成就了现在的我的选择。现在我要求更多的可能性和觉知。在二者择一的是宇宙中活得太久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不断地做不同的选择，愿意持续为人生增添这一些选择，是让我从容拥有，做到拥有自己蛋糕，尽享甘美滋味的关键。当你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有多少次人们会这样告诉你，你只能二选一，鱼与熊掌是不可兼得的，这给你的世界创造了多少的限制。嗯，这边英文的部分有没有想要补充的部分？ 嗯，可能就稍微念一下关于这个选择的。他说， having lived in the either or universe for a long time. I now know that making different choices and being willing to continuously add to my life is what truly allowed me to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How many times as a child were you told, well, you can have this or this, you can't have both? How much limitation has that created in your world? 所以他这段英文就讲说，我们从小到大永远只会给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给了两个选择，不是 A 就是 B。 但是事实上他现在知道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可能性，可以有更多更多更多不同的选择，而也是因为了解了这样可以有这么多的选择，他才能够完完全全拥有他的蛋糕并且享受它。所以这不是一个不是 A 就是 B either or 就不是 A 就是 B， 其实是一个谎言，而真相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选择，而愿意打开这样的可能性跟选择，也是让他真的享有这个蛋糕很重要的一个不同。 嗯，我突然刚刚在那个抬头念完书抬头看到好几个孩子就是一起来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就你看他们可以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得到这样子的一种意识啊，对，那也很开心，就是带这一群妈妈们，像若静啊、依婷这样，大家都可以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还出现一个王王，对，那在 S 的课程里面，很多时候，哇，苏菲也出现，她也抱一个她的假儿子，嗯，在 S 的课程里面，我们为什么会开放16岁以下的孩子们来做免费的上课？除了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群孩子们来，他不需要乖乖坐在那里，但是他的参加、他的参与就已经对在课程当中，带来一份很大很大的贡献。他不需要证明做任何事情，他只要出现就够了。然后这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那可是我们从小就一直被教导，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我们必须要去努力一些什么，才有办法得到一些什么。所以来到 ACES， 尤其是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导师，我常常在课堂上，你知道有孩子的能量进来的时候，他虽然在旁边玩啊、吃啊、滚啊、打游戏啊、看他的书，但是你会知道他一直是跟我们存在着，一直跟我们临在着的。那那个能量是非常会让整个课堂上的能量是活起来的状态。我觉得那个会让我非常感动，所以现在我在看一群孩子在这里，我会觉得那个能量是整个整个就是带来一种所谓那种无限延伸跟生发的状态，然后那个能量是很漫长很蔓延。那你不知道这一群孩子们在他未来的什么时候他会发芽成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棵大树，或者是长成一棵很美丽的花，就这样就这样就好了。嗯哼，对，OK， 那非常感谢你们带他来上课，还有你们这一群妈妈们，就是真的是也来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享受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原因理由，你就是可以，而且你就是值得这件事情。嗯哼，好，好，那接下来我就继续念下面的。那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清楚地记得很多奇迹的时刻，比如说简单的事情却如此的有趣，如此的欢乐。那估计我从小就有一些假小子的特质。那我常常跟比我大一岁半的哥哥在家门前的草坪打闹，那时候的我是多么快乐啊！亦或者我们有一台声音的音响，声力其声。那我妈妈就喜欢放一些经典的电影金曲，比如说二亥拉、河马，然后西区故事，还有音乐之声。在我的爷爷奶奶家，我也拥有很多快乐的记忆。我的奶奶身怀骨关节炎，所以她大部分时间不是坐轮椅就是拄拐杖，但她还是可以做饭，也能做她力能所及的家务。她花很多时间做裁缝，因为她能从中获得快乐。当我去探望爷爷奶奶的时候，我尽量搭把手，干点简单的活。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就是奶奶做的， 我最喜欢的是奶奶家的电视机。晚饭后，我们都会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糖。当时我们家没有电视机，这样的体验只能在奶奶家才会有。每周五是一个采购日，我会陪爷爷坐火车去佛特谷购物。那我觉得坐在老蒸汽火车上，真是一个冒险性的历程。我真的喜欢陪在爷爷奶奶身边一起度过周五的购物日。我们的一位邻居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孩子都比我大，其中一个女孩成为了家政学的教师。我喜欢看她给婚礼蛋糕撒糖霜和裱花，我知道这会给我带来的快乐，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选择从事通过食物让人快乐的工作，这正是我所创造的。大学毕业后，将在创造性领艺术的领域工作将近20年，包括设计并且制作美容美奂的婚纱、正式礼服以及让人纸醉金迷的高端时尚服装，这引领我进入了歌剧、芭蕾和戏剧领域，给我人生增添了许多的喜悦和乐趣。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经常猜想我的亲生父母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把我带回去我归属地。我想事事皆如此，你用仅有的资源尽力做到最好，然后也要反思，我一直都愿意拥有更多，我也一直愿意与众不同。当我30岁以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得到了子宫颈癌，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与此的同时，我第二次婚姻也走到了终点。这一刻，我开始要求一些新的选择。我发现在过去30几年，我一直苦苦寻觅。那我加入过很多的教会、教派和宗教，出于个人和工作，我也组织了一些为此实相提出帮助的项目。而我一再发现自己还在寻觅的路上。我获得自然疗法的学院，也创办并经营了一家自然疗法诊所很多年。当我的孩子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关闭了诊所，卖掉房产，搬到布鲁斯班，一切都从头开始。我尝试了许多可以接触到的疗愈模式。当我完成了神经语言学项目中的培训者环节之后，我成为了催眠治疗大师。我不禁的感叹，哇，就这样了，这真是一个怎么样的结论。那我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的做对了，而这是一个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没过多久 ，SS Consciousness 出现了。由于我给自己答案，所以我感觉很难接受这一个系统里面的内容。但我知道它是一个辽阔的能量，是赋予性的能量。当我第一次上 SS Consciousness 的课，就是创办人 Gary Douglas 所讲授的，这也是第一次看到它。我当即就知道，这就是我一直苦苦寻觅之物，而非我要找的答案。我知道这些实用的技巧和技术可以协助我获得全然的意识和觉知，所以我在这个体系已经10年了，从来没有顾盼左右，停滞不前。我热爱 SS Consciousness 的目标，即是为这个世界创造更多意识和合一。假如更多人的目标是创造有意识的世界，那将会是怎么样？这是我体验过的，也是我实践过的最有力的改变之事。这本书所有内容都是我在这10年从 SS Consciousness 中所学到的。我所学到最强而有力的一点是，作为和处于提问来过生活，或者活在提问中。那是否有人一直教导你答案是极具价值的？学校教导我们必须要找到正确的答案，并且以正确答案给我们打分数。提问创造可能性和选择，结论创造限制。假如结论的作用是将你陷入限制当中而无法脱身，那将会是怎么样？那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那怎么样才能比这样更好？这个赋予性的提问可以扩大可能性的空间。那你是否一直在寻找更多的自我扩充、自我乐趣、更多的喜悦、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呢？那假如人生的目的就只是愉快的玩耍，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你准备好做自己了吗？假如改变世界的关键是做你自己，那又会是怎么样呢？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和生活是一段有趣的旅程。坦率地说，我心怀深深的感激，这一段旅程将我塑造成现在的我。我的过去并没有阻止我选择更多的自我扩充。自从我妈妈去世之后，我就深切地明白，我生下来就是要获得荣华富贵。在这个实相当中，匮乏、短缺和贫穷比比皆是，从小到大的运作都不是适用于我。在所有事情当中，寻求欢愉、喜悦和丰盛才是真正的我，一个无限的存在。我愿意承认，生活在欢愉、极乐和喜悦当中，让我的人生不断的扩张，并且进入更多的可能性。那你感兴趣吗？你愿意过上选择性的人生吗 ？OK， 非常快速的给大家很快转的把它讲完。 好，那可能就是只讲后面他那个在更多他去在这个旅程上他的领悟。All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book is what I have learned in the past 10 years through Access Consciousnes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hings that I have learned is living as and in the question or being questioned. Were you taught that having the answer is valuable?We are literally taught in school that we have to have the right answer, and we work great on it. Questions create possibilities and choice. Conclusion create limitation. What if conclusions are a way of keeping us stuck in limitation? What else is possible? How does i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These are two empowering questions that are used to expand the space of possibilities. Are you looking for more of you, more fun, and joy, more freedom and possibility? What if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have fun? Are you ready to be you? 好，这个提问，他在强调是他透过还有什么可能性，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如果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好玩呢？你准备好成为自己了吗？觉得这四个问题就是真的可以 expand 打开很多很多的空间，很多很多可能性。 嗯哼，我觉得他就是刚好，因为我这几天也在就是在听一个录音，然后他讲，我觉得他讲的一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Access 的那个提问这件事情，你知道提问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些文字那些问题，但事实上提问这个工具它很强大的是它直接去到我们一直常常很喜欢最近很流行就讲一个所谓量子纠缠的部分，它会直接去到那个源头，然后把那个你那个纠缠那个东西直接打开，这是它很强大一个点啊。所以为什么所有一切都真的一直不断不断的强调提问提问再提问，只有提问的时候不把自己锁在某一个点，他才有办法去把这个东西解锁。那提问不是就是比如说列出一些文字，或者是就是很多人会落入那种文字狱当中，是会把自己困在好像提问必须要有一个很工整或者是很精准的文字里面才有办法去做这个解锁动作，但是事实上不是，它是一种成为提问的能量，就成为提问这件事情，那所展现出来那些文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Gloria，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是我懂， 对啊， 对，因为其实以前像我刚开始上 AC 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还在练习。我就会抄老师讲的每个字，然后还会问说：“哎、我这样子问有没有用啊？”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光是在做这件事的本身，我还是在寻找一个正确性， 对， 我还是在寻找一个问问题的标准模板、标准答案。 嗯、 但是到有一天，我突然是我对一件事真的已经沮丧到一种极致，然后在找那个模板，但是我突然觉得啊，算了，这件事说不定真的有我不知道的。哎，他还有什么会变怎样呢？说不定就只是一种对一件事情好奇，然后觉得好、哦，真的有我不知道的，还有什么会怎么样呢？是真的对于这件事一个不同的看法，真的要有一种好奇、允许、敞开。哇，好吧，啊，算了算了，我就是不知道了，就没办法。哎，算了算了，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样呢？而那样的敞开。就好像让事情开了一个口，然后那个 moment 我就理解，甚至你嘴巴没有提问，只是成为那个能量，这个僵化的量子就已经松开了。 嗯哼， 所以提问其实是把一个固化你觉得已经压缩到极致的东西刷突然有一个空间让它出来，还有什么可能呢？ 哦， 那我就会整个打开，就觉得一切哦，你只要肯退一步，哎，还有什么可能呢？哇，还有什么样呢？ 嗯，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嗯， 所以提问是一种状态，就是他说活在提问当中，很多人都问说什么叫活在提问当中，就是 你可以把所有的实相所有的东西你看到以为是固定的东西，但事实上它不是的，它就是像 Gloria 之前跟我分享，它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振频，那个所谓量子微粒的状态在震动而成的。 对，而且是我慢慢的练习，因为其实有时候 AC 工具这种我也是，但是后来有时候练习是我要真的很允许我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我没有要任何的答案，然后当我愿意把我自己切换到那个频道的时候，哇，就反而这件事就松，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就不知道吧，还有什么可能呢？ 嗯， 我们愿不愿允许我们就是不知道，而只是有还有什么可能的提问，提问就是我真的不知道答案，这是没有关系啊，我很享受提问的这样的过程而已啊。 提问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头脑去想到的东西，头脑所想到的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限制。 对，所以第一个是要让自己不知道，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以前提问的时候我还是很想要答案， 我为什么要练习提问，只有我好想要有答案哦，然后我越这样的时候那个就工具就越不好使。 嗯， 提问其实是不用需要有答案的，可是这个是很反我从小到大被教的。 但是我后来觉得哇，原来提问不是为了要答案的，提问只就是提问而已啊。 嗯， 哇，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那个能量有一点跟我原本以为这个工具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也是 AC 好玩的地方，是它是真的在生活中你去用那个工具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个啊哈，在你的生活中自己被那个工具的能量震到了，而不是在上课中。我以前上课是最爱抄笔记的，就是要写满满，但是我真的是到后来 AC 的课的时候，就有第一次基础课拿那个纸笔在那边写，到后来哦，我发现我真的开始有感觉是在生活中真的去用，真的去知道那个不一样。 嗯， 所以这也是觉得想要是这样的一个分享跟工具，可以让大家在生活中或是离开这个课之后去感受去玩它是一个什么样，只是好玩而已，不会提问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嗯哼，对啊，比如说提问提问再提问成为提问。我很想 Q 一个人讲一下话， Bobo， 你刚才讲这一段的时候你出现了什么？因为你刚才进入一个状态对不对？你要不要对那个是什么来贡献一下，你把静音解除，因为我知道你刚刚看到一些东西。那什么 好可怕提问其实就像 Gloria 讲的，一开始学真的会落入就是学要用什么漂亮的文字去形容我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的疑惑等等，可是其实就把它当作是平常可能在跟人家聊天讲话那种很自然的东西可能出现在你脑中，那就是大概就是属于自己很棒的一个提问。 嗯哼，嗯，所以还有吗？应该还不止这个，还有一些什么 被突然点到就不见了 所以刚有进入那个状态对不对？然后我们常常在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或不管上是一个观点一个状态一个结论一个评论评判等等等，那我们很容易就直接针对那个点去发挥，但你现在我们要去做到一个练习是，不管你现在看到的实相那个点是什么，观点、评判、结论、信念等等等，你看到它，或者你看到你的实相是什么实相，第一个先真的直接就去问，那在这里怎样可以比这样更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它就可以直接消融你看到那个实相坚固性、坚固状，它直接就会溶解掉了。然后会把那个实相开始做一个变化出来，就是做一个流动的状态。所以你什么提问都不会没关系，你只要问这两个，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在第十五页的地方？那怎么样才可以比现在这个实相更好？那这个就会赋予这个实相一个流动而且能量的一个状态，就这么简单。对，刚刚 Bobo 被我看到他进入了另外一个。对，就所以很想 Q 他一下，所以你们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我都有在看你们哦。好， 那我们每一章节的最后呢，他都会有一段那个 Gary Douglas 带给这一章节，他可能自己找到，然后带给这个章节的那个内容。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感动。那如果你们真的没有时间去看内容的话，你们可以就是把每一章最后的这一个去仔仔细细的去咀嚼，还有去感知感受一下那句话带给你的东西是什么。嗯，好，那意识和合一。与合一不带评判的包容所有一切，就是能够在人生当中每一个瞬间都以不评判自己和其他人状态，那完全将自己呈现在当下的一个能力。这是接收一切不评判任何事物，允许整个宇宙任其所是的能力。如果你对一切都不带任何评判，你就可以看到事物本来的样态，并非以你想要它呈现的样子来审视它，也不会以他应该呈现的样子来看待他，只是单纯的任其所是。在这样的空间当中，你就能够改变一切，转变一切，创造你在人生当中所渴望的一切，那比你目前拥有的一切更加伟大，而且超乎你的想象。那这个是在每一堂课里面，我们Gary 都会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是意识。嗯哼。 嗯，好，那我们就用英文大家去感觉它那个很大的能量。 OK. Consciousness and oneness include everything and judge nothing. It's the ability to present in your life in every moment without judgment of you or anyone else. It's the ability to receive everything, to judge nothing.And to allow the entire universe to be what it is. If you have no judgment of anything, then you get to look at everything for what it is. Not for what you want it to be, not for what it ought to be, but just for what it is. From this space, you can transform and change all things and create everything you desire in life, greater than what you currently have,And more than what you can imagine. 嗯哼， 嗯。 然后我今天也在那个听到一段话，我觉得很棒，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来到 ACES Consciousness， 然后会觉得 ACES 就是一个，就是他说 ACES 是什么，就是一整套工具、技法跟手法，然后让你去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他讲的那一段话让我感动的是，重点是 ACES Consciousness 是在用这一串工具去到一个意识的那个状态，但重点不是在这一套工具上面。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做一道料理，那你可能拥有很多的食材，很好的食材，拥有很多的工具，很多的东西，但最终做出一道美味的料理，就是你这个人的意识。你这个人的能量， 对，所以其实他刚刚在这个最后一段，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刚刚在讲的， 嗯， 甚至打开一个更大的空间，所以我可以再讲，至少他在文字上是，如果你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评判，只是如其所是的看待它，不在于你要什么，也不是你觉得这件事应该要怎么样。而只是如其所是时候，在这样的空间里，你可以转化一切，你可以改变一切，你可以创造一切你想要的，比你现在所以可以想象的还要多更多，还要大更多，就那个很大的空间， 嗯，是， 对， 嗯，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转化一切，改变一切，创造一切， 啊， 超越所有人在此刻当下可以想象的伟大，还要再伟大。所有不允许我们进入那个空间去转化，去改变，去创造，超越我们所有能想象一切的一切，吹比天小的更多倍。我们是否愿意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Yes, yes. Right, wrong, good, bad, purple, all nations, always and beyond. 其实我蛮想 cue 一个人的，因为我觉得就是 Sam 老板，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要 cue 他吗？因为你知道吗？同样食材，同样东西，可是在他手上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所以 Sam， 你要讲一下，当你在做料理的时候，那是什么？你可以解除静音。突然，你看每个被 cue 到都很紧张，有没有？来，解除一下静音，快点。或者杰伦可以帮他解除静音吗？你会解除吗？好，来一下吧。 有了。 OK， 好。 我觉得你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心情啊，真的会影响。 然后呢？ 然后你就是要，我不知道了，有时候是感觉那个食材。 感觉什么？感觉 什么？ 我曾经跟告诉你吗？ 我曾经跟食材讲话，这些不太正常。 可以。 你在上课。 OK。 你在上课。 大家都在看我在干嘛。 嗯。 对啊，大概就这样。 嗯， 然后那怎么形容？ 所以你是跟他在一起的，对吧？ 对，就是你要开心的去使用他，感谢他。 嗯 嗯 嗯 嗯，对啊，大概是这样。 对，童老板，来台湾可以找 Sam， 吃好吃的东西非常非常厉害。对，嗯哼，是。就是我在那边就会发现一个很妙的东西，就是真的是同样的东西，在他的手中出来的那个东西会不一样。那种我就觉得就是像他讲，他会去跟食材对话，他会知道今天来的东西是怎么样的状态，然后依照那个东西原本的状态去做出一道料理，你知道吗？就把那个东西是他不会去评判那个东西好坏不好，当然是他会他在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觉察，但是在当我你真的是去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是跟这个东西在一起的，然后做出他原本有的那个原来的风味。所以他吃的东西他没有很多的调味，没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就是好吃，就莫名好吃，然后可以同样一道菜然后做不同的，可能今天是这个蒸的样子，这下一次是烤的样子，它每一次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它真的很自然就跟这些所谓的食物食材的东西就在一起。所以当你进入那个所谓临在的状态的时候，当你没有任何评判的时候，在里面你可以改变可以创造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无限，而且甚至是就是那种那甚至做出来之后就会连你自己都会大吃一惊，我怎么会把这个东西做这样，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你跟你一起共同创造是整个宇宙，而不只有单单只有你一个而已，这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啦。嗯哼，好，在这边有没有人要？对啊，真的会这样。童老板说，有时候也会感知到食材想要被怎么去料理，是，嗯，好，那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可以随时插话，欢迎大家插话来分享，因为这是一个大家的课程，就是大家一起贡献的创造一堂读书会，所以在这当中你得到一些什么或者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真的是欢迎你去解除静音跟大家分享，因为你得到在这一刹那去得到的东西分享出来，那个会有很多很多发酵的东西出现。嗯，那你也可以去成为一个贡献，那我们也同时在接收其他人的贡献。嗯，好，那我们就来到第二章的部分。第二章，你准备好要做一些做不同的事情了吗 ？Are you ready for something different？ 对， 要嗨了， 要开始， 要开始喽！大家准备好安全带，感觉要带上的，不用安全带，直接飞出去的感觉。 对， yeah. 好。 享乐主义颓靡 风雨情欲高涨的生活，优雅美感欢愉和玩乐，那这些元素是什么呢？那为什么它是人生和生活当中极具价值的部分？这些和觉知意识有什么关系呢？你的人生当中有它们吗？你想要把它们添加到你的生活当中吗？那你想要将其扩张到超乎你想象的状态吗？ OK, 好。 Hedonism, decadence, opulence, orgasmic, living, elegance, aesthetic, pleasure, and play. What are these elements? Why are they a valuable part of life and living? What do they have to do with conscious awareness? Do you have any of this in your life? Would you like to add this element to your life? Would you like to expand them beyond your imaginations? Wow. Yeah.感觉真的好像要开始料理你的人生一样，这有很多不同元素。那每一个元素也会有一些不一样能量。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第一个，享乐主义，它是对欢愉的一种信念，在一切事物当中找到乐趣，这是一种愿意体验如高潮般欢快和欢乐的生活。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寻求欢愉，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个刹那。这是将人生生活化为快乐而非痛苦的一种意愿。 Okay. Hedonism is the belief in pleasure, finding the pleasure in all things. It is the willingness to experience the orgasmic quality of joy and fun of living. It is the constant pleasure seeking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It is the willingness to make your life a pleasure instead of. Mm-hmm. 然后我觉得他整个在英文的感觉是它是一种信念，一种信仰，我要欢愉，我要享乐，它是一种意愿，它是一种愿意去体验所有高潮般的品质，所有高潮般品质中的欢乐，以及生命中活着的那份彻彻底底的好玩喜悦。而且它是一个永不停止、不停不停的、不停的都一直在去寻找那样的一份欢愉，在每一天、在每一个状态、在每一秒、在每一个瞬间。而它也是一个意愿，去让你的生活完完全全的欢愉、愉悦，而不再是痛苦。 嗯哼， 它真的会有一波一波一种，你要去相信，而且你要一直不停的愿意去寻找。而且你要不只愿意的去体验、而那样的一份能量，那样的意愿，就能够去创造那样的极致的享乐。它其实非常轻盈的，而且充满那种生发力的，在每一个状态、每一个瞬间，就非常的强大。对这个元素，就我觉得这几个英文字很好玩，是我也是。看完这个，然后去查每一个字，我发现原来它每一个真的就像厨师炒菜一样， 对， 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新香料。 真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 hedonism 享乐的新香料。 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在念英文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好，我们每一周也不是光来听就好，你知道吗？我们开始要有一些 home play， 是要 cosplay， 大家要开始在生活中玩这些不同的新香料，在每个状态。可以怎么样煮这个菜，却非常非常的好玩。 真的，你如果你觉得生活是很平淡无奇的，或者觉得每天好像日复一日都 吃一样东西都，你知道吗？连炒饭都一样的状态的时候，有没有？请你现在开始，真的此时此刻就下了一个意愿，一个愿意，去让自己愿意拥有一份持续不断的欢愉感。不管那个东西欢愉感现在消失在你生活当中有多久了。那个是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不管它。那从此时此刻，至少这七周，好不好？我们这七周读书会的线的这时候，那之后我也不管你了啦，对不对？好，这七周，你真的就是下一个意愿去练习一下，然后我们这样7749天，可以化成金了，你知道吗？每一周，我们总共一周7天哈，然后有七周，好，7749天之内呢，我们就要把这些。化成我们自己生活还有身体里面一份，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有那个哦，你要有意愿度，意愿度之后还要常常去练习，把这些东西添加到你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首先也不知道这个能量会让你的生活呈现出什么状态。但现在先下一个意愿 ，OK， 我现在愿意拥有这几个元素，那我愿意将它添加到我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 对我 实现实相开始丰富起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你知道人啊，脑子会骗人，嘴巴会骗人，文字会骗人，但身体不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个东西放到一嘴巴，忍不住哦，好吃到，然后是那个瞬间，所有的 欢愉、所有的享乐，因为它只是一种最诚实的一种从食物中、从那些状态中。所以在这里 Hedonism 在讲的是一个意愿，但是你知道这里应该这群面都是类人族，我相信大家其实都一定不愿意中这个意愿吧，应该都没有办法欢愉，我们两个欢愉就好了，因为我看了这个我非常欢愉，但是所以大家愿不愿意欢愉呢？如果你们不愿意，那就只能我跟美莲老师两个变妖精，就是我们只好每天都欢愉了，反正类人族可能也没有很想要欢愉吧。 对 对，这元素好简单，很好用，只要用这几个 你就把它用起来，然后忘记有没有，因为太不熟练了，就把这几个写起来，我每天就要添加，然后用意愿能量上去添加进来。对，所以结论说，我们现在开始7749天做一个高潮欢愉炼金术，好吧？就开始把这些东西都是加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看看它会起什么的反应，你知道吗？会起什么火花？ 好，我们看还有什么其他元素？它这真的是好多元素，就感觉隔空抓要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就可以自己炒出一道菜。 很巧，总共7个哦，好有没有？刚好也七个，这怎样可以比较好？就这七个，每天加一个也好，好不好？到下礼拜我们礼拜二来看的时候，来，然后你那一天一大早，我们就把一天加一种，今天就加享乐主义，好，我今天加入享乐主义到我今天的生活当中，增添到我今天生活当中，那可以允许这个享乐主义在我今天一天当中呈现什么样的实相出来？先下这个意愿。然后去看一看，去觉察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出现。 所以每天早上就可以提问：今天宇宙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今天过上每每分钟都欢愉的一天呢？还有什么可能性是我没有看到的，可以让我不停的欢愉呢？ 对， 有什么可能性，有什么样的欢愉是我没有看到，而你可以跟我一起创造的呢？身体我要怎么样能够跟你一起创造今天最欢愉的一天呢？ 你听了都觉得我们可以下课去做一些让自己欢愉的事情是不是读什么书啊什么东西有吗？ 是， 好 好，还有 下一个丰裕，它是一种权力、财富、富裕和富足。 Opulence It's about power, wealth, richness and affluence. 这四个字其实在Opulence 这个英文里面，它其实有四个 power， 它是充满力量的 ；wealth， 它是源源不绝的一种富足 ；rich， 它是很丰厚的，它是很多的、很丰富的元素的 ；affluence， 它是没有尽头的，它是那种宇宙源源不绝来到你，所以它 opulence 这个。元素其实它带了力量、权力，它带来了财产，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丰富性，以及一种源源不绝的一种能量。它整个融合起来，产生了 opulence 这个 element。 嗯哼，这个我就要特别指定那个张怡婷小姐，你下礼拜要给我回报，加了这个元素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出现，就拿你来做实验品啊！所以下礼拜你要来报告一下。对，老板说风欲、颓靡、情欲，光看这几个词都觉得瞬间情绪高涨，有没有？都高潮，对不对？都不一样。讲到这个有没有？我们身体会有反应的，这才是我们身体真实的状态，你知道吗？ 是。还有就是 很开心、很嗨的，好不好？想看依婷嗨起来， 是，对，因为你如果只看到中文的富裕，我不他翻译，你可能只会拿着我们一般语言中的，所以这是我提醒大家，就可以看到这后面，其实它是一种你会感觉到你的那种力量 power， 想象你的那个身体是充满的能量的强度的，然后它真的是一种充满各种层次的，它不是单一的，就是富裕这个字 opulence。然后它又是那种从宇宙一直流 affluent 这个字就很像想象宇宙从外太空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来不停的，然后到全部都是钱。刚刚大家想象的，如果那个能量、那个能度就是真的被钱流这样，哇，整个灌下来，让你每个细胞都是金子的闪闪发亮， 这就是 opulence、这个。 你讲金子这两个字的时候，有好几个字出现，没有啊？对，所以要愿意让那一股能量进入你的身体里面，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尤其是身体。当你的身，我们我觉得我很喜欢《鱼与熊掌》这一本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很强调身体的那个振频跟震动、嗯，就是你要让身体真的去去到哇那种，你知道吗？的那个状态啊，就是那样，就是那个了。 对， 嗯哼，对，好，因为我们所有如果有上生理程序课，就知道所有有关于我们在地球上的创造，都是跟身体有关，食衣住行娱乐，所有一切都跟身体有关。所以你如果你身体不让它爽快，你这些创造也不会多开阔，你知道吗？如果你只是一个灵体，没有身体的话，这些都不需要。金钱啊，关系，金钱关系，什么权利，什么这些东西都不用的。如果你只是一个灵，但因为我们现在有身体，但我们也有一群灵体在旁边，可能有其他的，但是不管，至少在镜头上我看得到的都是那个有身体们的。那怎么样开始练习？为什么直接拍地上那个娘娘带发生什么事？你已经没有办法坐起来了吗？对。开始让你的身体产生一种高潮振频，那会让你的实相开始也出现，允许那个实相出现富足，还有那种所谓财富的状态。嗯哼，好，下一个，颓靡是自重逸乐和淫逸的行为，这是一种愿意接收一切又不执着于一切的意愿，这是一种去浪费的能力。如果你愿意浪费任何人任何事物，就没有人可以掌控你。 Decadence is a moral behavior, the willingness to receive everything and hold onto nothing. It is the ability to waste. If you are willing to waste anything or anyone, no one will owe you.、这个呢，它是一种超越评判的一种能量，因为 decadence and moral 是如果一切没有道德，没有是非，没有 right and wrong， 没有对错好坏，只是一种接收的意愿，而不抓取任何东西。所以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浪费的能力。如果你愿意去浪费一切，浪费任何一个人，那就没有人可以控制你，没有人可以拥有你。 所以让你知道我在讲，你愿意浪费金钱吗？你知道吗？有时候像我之前，我忘记跟苏菲还是谁，就是我们去走，就是如果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让你从 A 地到 B 地，那我一定是选最轻松愉快的，因为我觉得我宁愿浪费钱，也不愿意浪费我自己的开心跟愉快，你知道吗？ 对，然后 decadence、其实它在英文就是一个字，废。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就是因为你很怕失去东西，你很怕失去朋友，你很怕失去钱，很怕不够正确，而所有的这些害怕让没有办法尽情的去享受。就像很多人他存很多钱，所以他怕没有钱，但是他有真的享受到钱吗？没有。所以他其实是一种允许浪费的时候，其实是把你打开到所有可能性的一种状态， 而且它不是一种紧抓的不放，你要愿意放开很多东西，那很多东西也会在同时间流入。 所以要愿意接收的，就是说，像比方说像我自己，我也是很想要去抓取，以至于没有接收。可是为什么你那么想要抓取？就是你怕失去。但是如果你的出发点是，没有什么浪费就浪费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就没有啊，就怎样，反正就会一直来 啊，不然会怎样？当你这种哎呀就随便废就废啊，不要怎样的时候，你手一松开，哇，反而是源源不绝来。我举例好，如果在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现在你马上有个 ATM， 宇宙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要多少男友多少男人，要有多少朋友多少朋友，像 ATM 随便都给你的时候，有谁还要放现金吗？有吗？没有啊，因为你随手要的都有啊。所以当你愿意 浪费一切的时候，那你就会开始接受一切。所以 decadence 是那样的一个能量， 嗯哼， 甚至是没有道德的一种行为， 嗯哼，很好，怎样可以比较更好？没有，只是出现一个画面。如果我们有人想要撒钱那一天，麻烦通知我一下，我可以去你们家附近绕一绕。你们有人想要做这个， 你们不愿意接收，我来收好。 对对对， 我还想收的， 可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是是是，嗯 哼，嗯，好。美感，它是指愿意看到每一个瞬间的美，然后愿意看到你能够创造和衍生的改变。有的时候你能够创造改变，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创造一个改变。那有的时候你必须将本身视为一种美，无需一丝一毫的改动。那美感就是对美的一种感知。 OK. Aesthetic is the willingness to see the beauty of the moment and change you can create or generate.Sometimes you can create a change. Sometimes you have to create a change. And sometimes you can see it as the beauty that it is without changing anything. The aesthetics is the perception of beauty. 那这段话是说，所谓的美感是愿意去看见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状态的美，而从中去创造，去衍生去改变。有时候你可以改创造一个改变，有时候你必须要改变，有时候你也什么都不用改变，只是如是的去看见它的美。这样的一个美感是一种美感的感知力，所以这样的 aesthetic 能量是一种愿意去接收一切的美。而那这个其实引发我是说，当我之前就是在上一个art therapy 的一个就美感的课，我才发现原来我从小到大或很多小朋友画画，他们很怕画得很丑，所以他的那个我们从小到大在教育中，有时候美是一种标准答案。但是当我发甚至我看到那堂课里面有好多小朋友，他画一画就哭了，不敢画了，因为他纸上破了一个洞，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看就不对了，或是说他会说我画得很不好，因为我画得不像，好像大家都会说我不会画画啊，我不知道美啊，我又不是画家。但是在这里 aesthetic 能量只是一种愿意，一种愿意被美感动的接受力。所以当后来去改变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在不管是画或者看一个景色，你只是打开去享受那个状态，每一个分子想告诉你的，你只是打开耳朵去听那些植物、那些大自然或每一个在你眼前想告诉你，而这样的接收，愿意去珍惜的看待它给你的能量，就是美的感知力。所以这边讲的 aesthetic is the perception of beauty， 它只是一个美的觉察， 嗯， 然后觉得哦，很美的能量，所以大家去感觉， 嗯，这是一种觉知跟觉察，就是你去感知到每一个瞬间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东西出现，会让你很感动，跟真的会觉得它很美的一个状态， 嗯，然后它没有正确性，它是一个、嗯、你只是在那个当下被那个当下而感动的一种震动。 嗯哼，哇，好棒。好，下一个，情欲高涨的生活或活力是你从选，是你选择从乐趣、喜悦和深度当中扩张的能量为出发点，来创造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这并不仅仅是活着，而是活力饱满的生活，一种持续扩张和衍生性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你为人生添加了很多，你的生活充满了喜悦和乐趣，而不仅仅仅限于限制于乏味的工作和苦差事。很多人觉得如果你不努力工作，那就是那你就没有尽责尽职，你为工作忙得分身乏术，也并不意味着你正在生活，这只代表你干了很多活而已。 嗯 嗯哼， 好。 Orgasmic living or liveliness. OkayOrgasmic living and liveliness is where you choose to create and generate every moment of your life from the fun, joy, and intensely expansive energy. It is not to live your life, but to have a life that is lively, one that's continuously expanding and generating. It means that you did a lot of, you add a lot to your life, and you have the joy and the fun of living, not just the work and the drudgery. Most people think that if you are not working really hard, you are not doing your job. Too many jobs to get done does not mean you are having a life. It means you are doing a lot of work. 然后它这个就是一个，其实 orgasmic 这个字只是一个细胞的共振，就像你听到一个鼓的声音或一个锣声咚，你觉得你全身都在震。其实 orgasmic living 只是一个，大家会对这个中文就是高潮的这个字真的有太多，我都可以感到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投射和其他评判，但其实 orgasmic 只是当你跟你的身体连接为一体的时候，身体每个细胞都在震动的一种生命力。所以 orgasmic living 这个能量 or liveness 是你选择创造，你选择衍生，以及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个瞬间都从好玩、喜悦以及强度的延展中不停扩张的一种能量。所以他在讲是真正的活着，不是用很多做很多很多苦力，做很多很多事来证明它。这样子你只是做了很多事，但你并不是真的活着。所以让自己回到那个选择的衍生的喜悦的那样的能量，就是 orgasmic living and liveliness。 我觉得他那一句英文写得很好，他不仅仅只是说活着，在你的生活中活着而已，而是你让你的生活活出来。对啊，你如何让你这个 life 这个生命活出来那个样子，而不是仅仅只是活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只是一个仅限于说自己活着，就是那种活着醒着的状态，但事实上你可以把你这个人这个生这个 life 可以真的活出一个样子，而且那个样子是你可以去创造去想要的那个东西。我自己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很喜欢这句话，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活着，是你可以把你的 life 活出来嘛。 对，所以他说 It's not to live your life, but to have a life that is lively. 它不是你活着，而是你拥有一个生命，并且鲜活的生命喷发的， 然后是持续性的，一直不断的扩展扩张，然后一直衍生，一直生发，一直生发的状态，是真的把那个变成一个全员，一直活，一直让它涌现新的东西的那个状态，然后永远不要让它停滞。 所以那个时候在基础课的时候，其实有一段就是在讲什么是性能量。那 again， 当我第一次去基础课，我对这个字是有很多很多评判，但是到后来我发现那个生发的衍生的，就像我们走到了森林里面，当你把脚踩在土地上，你只是单纯去连接那个森林里面每一个植物，它在就是光下面，或是它在往上延伸那种冉冉不绝从大地发生的那样的一种生命力跟衍生力，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 orgasmic living。 对， 哇，太棒了。好，下一个它更进一步解释什么是活力。这个那活力也是拥有的能力，就是放眼去看世界上各种选择的能力。那你们有多少人，你们所有人都有过活力爆棚的生活经验，那你有多少次允许自己因为单纯的好玩去选择某件事情，并且不去做出任何评判？你会经常选择冒险性的生活，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出现吗？而不是通过别人决定或价值标准而下结论的生活呢？那 可以常常问自己这句话，如果我今天能够完全凭喜悦和冒险生活一天，那我会选择什么？ 嗯哼。Okay. Liveliness is also the ability to have. It is the ability to see what choice they are in the world. You all have had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from liveliness. How often do you allow yourself to choose something for the pure pleasure of it without judgment?How often do you choose to live your life from the adventure of what could show up rather than the conclusion of what you or someone else decides should be? Ask yourself, if I were truly living today from the total joy and adventure of being alive, what would I choose? 嗯哼，所以这个你们可以真的过一天就问这个，一大早一起床，但如果你不需要干那些活的时候去问说，如果今天是可以从凭一种喜悦或冒险的能量去生活的话，去选择一天，那你会选择什么？但你也可以在工作里面冒险啊，对，我也觉得那也是一个探险的过程，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会出现在你工作，那也会是一种。嗯哼，那这边下面讲说，如果你能够开始评判所有对错之前，你就先拥有完全丰盛而且完全不羁绊的一种喜悦，那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那你是否愿意开始去探索这种不同寻常、难以置信而且不可思议的寻常的生活方式吗？那这也是地球上前所未见、未被体验的生活吗？ If you could have the exuberant, unbounded joy you had before you learned to judge it as wrongWhat else would be possible? Are you willing to explore this very unreal, unbelievable, fantastic, phenomenal possibility for a way of living that has never been seen or experienced on the planet before? 你愿意探索一个非常不真实的、不可置信的、精彩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宇宙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而体验过的生活吗？ 嗯哼， 所有不允许我们去探索这个不真实的、不可置信的、精彩绝伦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的生活方式，所以彼得想要更多被你是否愿，通通摧毁并不再创造。 Yes. Yes, we're going back. 然后前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元素，我觉得美莲为什么跳过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你往前看，我觉得你可能 是 这个元素 没有，是我觉得是不是中文没有写啊？ 哦，真的吗？好， 对 ，elegance 是不是？ 对 啊，他没有，我刚刚有发现他没写， 竟然漏了。OK， 对啊。 其实在英文里面是有七个元素，那可能在中文本里面漏这个，但这个其实非常非常也是一款很有趣的能量的元素。所以英文是这样， elegance 是叫 elegance、elegance is the willingness to us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enerate the maximum effect in life. Elegance is the purity, grace, ease and gracefulness of everythingIt's about the fluent and flowing. Elegance, 中文我们可以翻优雅。 优雅， 优雅是愿意用最小的能量去创造最大的效果在生活中。 嗯哼， 优雅是纯粹的，是优美的，是轻松的，是每一个都充满了一种雅致的，在一切中有一种精巧，它是关于流动的。所以在我们的六个元素中要有这样的生活，其实愿意用最小的能量创造最大的可能，其实是最大的效果，其实很重要的。然后它也是一种流动。而在这流动中有一种纯粹， 然后有一种轻松， 嗯， 就是有一种毫不费力的一种态度。所以其实我们在实相中常常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放更多，就是我不够努力，就是我不够用力，好像什么东西都要更用力才是好的。哎呀，反正我都已经用力了，还失败也没有办法。但是他这边在讲的是，你愿不愿意用最少的能量去创造最大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你知道吗？一个懒人最极致，然后看到那种可以用， 就是要懒。 用最少能量可以创出最棒的影响的能量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超棒。 但是这个的这样的一种懒是很流动的，它其实跟一般它其实不是沉重，它是带着流动的，又带着一种优雅的。 嗯哼，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懒就啪摊在那，然后它整个是固化的。但是在这里在讲的那种优雅，是让自己非常非常的流动的那样的 一种能量。 嗯，太棒了，怎样可以比这样更好？然后，因为我们时间其实已经到了，然后我在想说，我们刚刚好也把这几个元素，你知道这七个元素，然后就在未来我们这一周当中，你去看用一用，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看看它会出现什么。但是我又很想把下面这一段念完，我就把下面这一段念完好了。我觉得下面这一段真的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他这边讲说，享乐主义它是一种追寻欢愉，然后这也是在地球上最引起评判然后让人反感的一种行为。在过去，人们将享乐主义、丰裕、颓靡视为是一种坏事，而没有认识到如果你能够正确使用这些元素的话，实际上你的人生将会得到更多的祝福。那享乐主义的定义是，欢愉或者幸福是一种至高至善的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完全奉献于给欢愉。这并不是一种坏事，实际上它是一种将生活化为欢乐而非生活挣扎的意愿。对于颓靡，人们将之定义为淫乐不拘、过度的自我纵欲的非道德行为，但其实这是一种愿意不带任何评判接收所有一切的表现。富裕其实是一种权力、财富、富裕和富足。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人觉得这些元素是如此的不堪呢？假如这些元素的意义在于创造及衍生生活，并且活在选择当中，那将会是怎么样呢？那很有趣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朗读这些词语的时候，享乐主义、颓靡、丰裕和情欲高涨的生活，首先呈现在脑海中的应该是钱吧。那然后我们的反应就是，啊，天哪，我没有钱去享受这些，或者这就是我生活的写照。那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的公寓很美，然后毗邻在布鲁斯班河，我每天都为之心存感激，住在那里让我尽享在河边漫步，清风拂面，温暖的阳光洒在皮肤上的欢乐。我享受小鸭子摇摇摆摆向我走来那一股充满活力的连接，我享受静静欣赏布鲁斯班双体床上下滑动的身影，看着络绎不绝的乘客纷纷登船驶向他们一天的工作和活动。我也享受在夜间河边散步与灯影闪烁的河流相伴的时刻。那享受这一些乐趣并不需要花任何一分钱，在所有事物当中获得乐趣真的只是取决于一个选择。欢愉就是一种满足感或者兴奋，是由享受所带来的幸福感。我们通过纵容欲望获得欢愉之感，它发自我的中文不好的疯狂，它发自于和谐之音，发自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发自任何形式的成功与收获的繁荣。那身心的欢愉构成了真正的幸福。玩乐是指动起来，而且还要行动起来，这就是通过行动实现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上述所有一切元素是拥有一个衍生性以及超凡超俗人生的全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我们今天可以最后 ending 的一个，就是前面那几个元素的一个综合。那 Gloria 再把英文的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OK 好，那我可能就在那个解释那边念就好。那例子的话我觉得刚美玲老师已经分享。Hedonism, the pursuit of pleasure, is one of the most chargeable offense on planet Earth. In the past, people have deemed hedonism, opulence, and decadence as a bad things instead of recognizing that if you use this element correctly, you will actually have more blessings show up in your life. By definition, hedonism is the belief that pleasure or happiness is the highest good, a devotion to pleasure as a way of life, which is not a bad thing. It's actually just a willingness to make your life a pleasure instead of struggle. And decadence, well, that is defined as unrestrained or excessive self-indulgence, a moral behavior. But really, it is the willingness to receive everything without judgment. Opulence is all about power, wealth, riches, and affluence. For what reason are these elements seen as bad? What if these elements are about creating and generating your life and living as a choice? Yeah. Mm-hmm.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所以开始先丢掉所谓对于这些字眼的一些评判，还有曾经有过那些观点，然后就要让成为这一周的 home play 咯。把这些元素有意愿的，而且你知道你可以有能力的，把这些元素全部加在自己生活跟人生当中，每一天提醒自己，提醒你自己，还有告诉你身体，你是可以拥有，然后可以享受这些元素在你生命当中。所以张一行同学，你是下礼拜的特别来宾第一个哦，先 Q 我一下有没有？然后真的愿意去把这些元素加到你生命当中，你去看一看你生活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你知道吗？那 SS 的工具就是这么好玩，你只要有意愿度的选择这些东西加入到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实相就因为你这个意愿开始不断的开始产生一些变化。所以有没有志愿者下礼拜要来分享？我下礼拜会 Q 好几个，所以有几个隐藏版的能量。好，有没有最后要提问的，或者是要分享的，或者是其他任何想说的，有没有？ Selina 要不要来一下？碧鱼同学最后一个给你做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那我们就要交给杰伦了，有吗？来来来，来分享一下吧。你可以解除静音吗？在旁边手下。对。 有吗？ 有声音。 对。哦，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很喜欢 Gloria 的解释。对，因为我觉得他念英文，然后那个感觉， 那一天那个很有气质的老师， 然后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有，就是很有共振感这样子，对，然后也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愿意开， 真的是很敏感的。 他就 Gloria 就是高潮的代表，他无时无刻就是疯狂高潮，不知道他开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老师说，这就是一个我愿意这样子，我愿意让这些 elements 进来，然后就看到 Gloria 就非常愿意，然后就想说啊，对啊，我们要愿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向 Gloria 看齐。 对啊，因为这些元素就很像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些调味品，那你要愿意让你的人生正增添一点不同味道，不管他今天是变态式的，变什么意识的，变什么什么事，好 ，whatever， 可是你要愿意让他改变。 对对， 那个愿意改变就是从你开始选择就好了。 对对， 嗯哼， 而且要放掉那些就是批判，对，因为里面好几个字就我觉得很有批判呐、啊，这样子。 Uh-huh.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要练习。 是是是，这需要练习。所以我们有7749天炼金术，你知道吗？我们要练成高潮高潮的炼金术。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可以分享是，你知道我是不是平常真的很爱上脑，然后又爱控制，然后又会整个想要去很用力，所以我一开始上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哦，所以我要选择，然后就很用力的选择。 可是到后来才发现啊，就是刷刷 IKEA 随便啦，我不会这些课怎样，我不会 AC 怎样，没有什么了不起，老娘爽比较重要。那个老娘一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哎、欸，哇，这个花好美哦，哦，这个干面怎么那么好吃哦，超爽，就是只是去不要，就只是去做那些事，然后拍这个照片，哦，这个真的超开心的，然后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也根本搞不清楚有没有选择了， 嗯， 就这样而已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概是这就是。老娘老子一出来就爱怎样怎样来的时候，爱评判就评判，爱干嘛都干嘛，有本事你评判你就评判到震动到你旁边的人都倒掉，那也爽。反正真的是爱怎么来怎么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开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就开始了，然后就不用去想这么多，你只要知道 OK 我选择啊，我要怎么样才更开心啊，我今天要怎么样这七个呢，我要怎么样能够更享乐呢，我要怎么样更废了啊，哈哈，然后就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开始疯狂的提问吧。 对，然后丽娘娘说感觉很抽象，因为这些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有意识的，然后有意愿的把它加入我们生活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可能你还是感觉到很抽象，但是你先从你的意识上先有意愿的将这些东西愿意加入到你人生当中，然后看看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什么变化，我们就等着看就好了。对， 是， 而不是去想象它会怎么出现，不知道，嗯， 是， 说不定人家轻轻摸你一下手，你就整个就高潮，有没有？摸手就会高潮，有没有觉得很可怕？ 是，所以然后就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这个状态这本书有什么正确性， 他， 你说评判， 请评判， 你说丽娘娘吗？ 爱怎么评判？对， 丽娘娘在这儿，丽娘娘在这儿，来，有什么话快说。 快点，丽娘娘，要不要来说一下？ 我有点懵， 他在懵， 懵就对了，是不是？ 我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很少很少。然后自己可能最近跟童静在聊这些意识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意识是我不想那么好，我或者说我就是不好的， 就他就想 不好，你就是不好，丽娘娘继续不好，你不会好的， 那就不好呗。 是吧，欺负我这样好吗？ 我就喜欢欺负你，是不是？你就不要好，真的不要好，千万你没有办法好的。 快来快来快来到北京来，快来。 我 觉得丽娘娘适合，丽娘娘就适合一直过苦逼的生活。 对，她就只能苦逼了，没办法其他生活，你没有办法高潮。 超喜欢苦逼， 你知道吗？高潮离你太远了，这辈子没办法享受到，真的。 真的，我真的没享受过，怎么办呢？ 是吧？那就继续保持原来的样子，那千万不要把这些元素加进去了，拜托你。 喂，你这是让我上课还不让我上课？ 每天都不要看这些字，然后这些字跟你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吗？ 行，我走了啊，拜拜。 千万不要高潮。 对，千万不要高潮。那生活高潮并不好。 哎，我为什么一听这个两个字，我感觉就会有那个鸡皮疙瘩的感觉？ 不能，不可以有高潮。 就是高潮吗？ 不能喜悦，不能高潮，不能笑，保持苦逼状。 对，继续苦，继续苦，好吧。如果连接到这两个字都会感觉到开心，那就是你身体要的。那你就每天把高潮这两个字写得很大很大，贴在自己房间门口，知道吗？每天连接那个能量， 跟我的屏保，因为我老看手机啊， 是吧？ 我给你写脸上。 我写在你的脸上比较好， 写在额头上，高潮。 写在你的脸上，我今天来看你。 对， 决定把丽娘娘的把丽娘娘的那个微信名字改成高潮。 我也来改一下，我等等改一下。 哦，我准备把你的名字改成高潮。你的名字现在是春药。 对。 我现在打算直接给你改成高潮。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录， 谢谢， 谢谢你们。好，那等一下杰伦要再说什么，你先把那个录影的部分可以先停止了。